隐患通缉。 巧侄儿，要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。隐患。 我给你摞点干粮，你带着。

我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割，随着山有个河一片莲花，有本事你要向我来看看，你不要向你别看看我妈呀妈再不难，咱叫我电话妈妈想着那个浪上我， 你我说 说什么？ 妈呀妈， 你少啰嗦， 告妈妈， 你气死我！ 我也难道遵虚吗？ 你我爱多少？叫什么？你家是什么人？你妈我亲自体会过。 你说他家什么人？他爹他娘是老婆。 想起那个傻侄儿叶丫头，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，叶丫头长着辣椒味儿，高老婆，高老婆我想着招疼我，不许你不能干啥没人，我说了你敢把我的舌头割， 那你叫你不叫你， 我不叫你再人喝， 你不叫你我就走， 一辈子不要来管我，这不就走吗？

小女儿她的肩不高，肩在今天落在尘，那王儿一见气不分，她要与我儿论过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她就一刀劈死小王儿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腔不知口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严谨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不加才官几只元帅营，左太君为父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顾报朝臣。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，都是今人把他葬去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，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更成人，来不三通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《出征》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《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》。 李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